伯爵又说，从他的语句引证的话上看来，可见他的家庭教师没有对他疏忽，令郎真可说是少年老成。 哦，伯爵阁下。 做母亲的很高兴受到这样的恭维，他说道， 他的天资的确很敏捷，不论什么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一学就会。他只有一个缺点，有点任性。至于他刚才所讲的，您真相信密沙利丹斯用过那种预防剂，而且那种预防剂还很有效吗？ 我想是的，夫人，因为我就是现在跟您讲话的我也用过他们，免得在那不勒斯、巴勒姆和士麦拿的时候被人毒死。那就是说有三四次，要不是靠了那种预防剂，我一定早已丧命了。 您的预防剂成功了吗？ 完全成功。 哦，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您在比卢莎曾对我提起过这一类的事情。 真的？我提过吗？伯爵带着一种假装非常巧妙的惊愕的神色说，哦，我实在记不得了。 我问您，毒药对于南方人和北方人是不是会产生同样的效力？而你回答我说，北方人的脾气冷淡怠惰，南方人的性格热情活泼，他们对于毒药的感受性是不一样的。 的确如此，基督山说，我曾看见过俄国人吃某种植物素，吃了以后显然毫无妨害。但假如是一个那不勒斯人或是一个阿拉伯人吃下去，就一定会致命。 您真的相信我们比东方人容易收效？在我们这种多雾多雨的地带，一个人要使他自己习惯于逐渐吸收毒药，比那些热带人较容易吗？ 当然了，同时也一定得懂得，一个人必须亲自用惯了那种毒药，才能不被那种毒药所害。 是的，我懂的。但比如说，您要怎么样才能用惯呢？或说得更明确些，您是怎么用惯的呢？ 啊，非常容易。假如您事先知道是用什么毒药来谋害您，假如那毒药，譬如说是木鳖精。 木鳖精是从番木鳖的皮和果实中提炼出来的，是不是？ 维尔夫夫人问。一点不错，夫人。基督山答道，我发觉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教您的了，允许我恭贺您的学识丰富，这种知识在太太们之中是极少有人学的。 哦，那我是知道的。 维尔夫夫人说， 我对于神秘科学非常感兴趣，他们像诗歌一样需要想象力，又像一个代数方程式似的可以还原。请您说下去吧，您所说的我觉得有趣极了。 好的，基督山答道，那么假定这种毒药是木鳖精，您在第一天吃一粒克，第二天吃两粒克，如此类推。好，到第十天，这副药您吃了可以毫无妨碍，但要是没有经过这种预防步骤的人吃了却非常危险。好，那么满一个月的时候，您要是和人同饮一瓶水里的水，您可以把那个人杀死，而您自己虽然也同时饮了这种水，但除了微微觉得有点不舒服以外，绝不会觉察到这瓶水里混有任何毒质。 您知道还有其他的抗毒剂吗？ 我不知道了。 我常常把米沙利丹斯的历史读了又读。 维尔夫夫人用一种沉思的口吻说， 我始终认为那是一件荒唐之谈。 不，夫人，正巧和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说的相反，这件事是真的。但是夫人，您告诉我的，哦，我问您的这件事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问题，因为两年以前您曾问过我这个同样的问题，而且还说米沙利丹斯的历史已在您的脑子里盘旋了一个极长的时间了。 不错，阁下，我年轻的时候最心爱的两门功课是植物学和矿物学，后来我又知道在东方诸国，草药的使用常常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个人的整个生涯。 正如各种花可以说明他们的情思一样。那时我又后悔我不是一个男人，否则我倒或许可以成为弗拉米尔、方丹娜或卡巴尼斯。 还有一层，夫人，东方人并不像米莎里丹斯那样只限于用毒药来做护心镜，他们也把它当作匕首用。科学在他们手里不但是一件防御武器，而且更常常是一种进攻的武器。前者用来进攻他们肉体上的一切痛苦，后者用来进攻他们所有的敌人。有了颠茄、番木鳖、蛇木根、鹰桂皮，他们可以使那些清醒的人一起睡去。埃及、土耳其、希腊的女人，就是你们在这儿称他们为好女人的那些人，他们没有一个不知道如何在药物学上使一个医生吓得目瞪口呆，或在心理学上惊到一位忏悔师。 真的， 威尔夫妇人说，在这一段谈话里，他的眼睛时时闪耀出一种奇异的火花。哦，的确是真的，夫人。基督山继续说，一种植物能产生爱，但那种植物也能造成死。一种药能把天堂打开在你的眼前，但那种药也能把一个人推入地狱。东方的秘诀就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每一种东西都有许多阴暗面，正如人类的肉体和精神变幻无常，各有其特征一样。我还可以更进一步说，那些化学家还有本领把药物和病征根据他的所爱或是他想复仇的愿望加以适当的配合。 但是阁下，您曾在那些东方社会里生活过一段时期，那些地方可真像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一样神奇。照这样讲，那里的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被人弄掉，这可实在是盖伦特先生时代的巴格达和巴斯拉了。苏丹和威奇统治着那些社会，他们也有我们法国所谓政府这一类的东西，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回教的教主和祭师。他们不但可以饶恕一个毒人犯，而且要是他犯罪的技术很巧妙的话，甚至可以封他做首相。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们还要把全部的故事用金字写下来，借以消磨他们闲散无聊的时间。 绝对不是，夫人。东方已不再有那种异想天开的事情，那儿现在也有警察、法官、检察长和地方官，不过名称和服装不同而已。他们尽可能的以最适宜的方式处理他们的犯人，有绞刑、杀头和刺刑，但有些犯人却能像那些聪明的地痞流氓一样设法逃过法律的制裁，凭着他们巧妙的计谋继续做贪赃枉法的事业。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个傻瓜要是心里怀了仇恨或动了贪念，想灭掉一个仇人或除去一个近亲，他就径自跑到杂货店或药店里，借口老鼠吵得他无法睡觉，要买五六克砒霜。他会捏造一个假名字，而那比真名字更容易探破。假如他真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他就会分开到五六家不同的药房或杂货店里去买，因此当追踪探索的时候就更容易五六倍了。然后当他弄到他所要的东西以后，就莽莽撞撞地去给他的仇人或近亲吃一副砒霜，其分量之重就是古代的巨象或恐龙吃了也会五脏崩裂。就这样毫无意义的使他的牺牲者哀嚎呻吟，惊动了前后左右的邻居，他们就去接一位医生来。医生剖开死者的身体，从肠胃里把砒霜刮出来装在一个小勺里。第二天100家报纸上都在叙述这件事，登出被害人和凶手的姓名。当天傍晚，杂货商或药商就来说，被告的砒霜是我卖给他的，他们绝不会认错， 一认就认出那个犯罪的顾客，于是那个愚蠢的犯人就被扣押起来，关进牢里，经过审问、对质、挨骂、宣判，然后在麻绳或钢刀上了却残生。假如她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女人，他们就判处她无期徒刑。你们北方人以为这样就是懂得了药物学了，夫人。然而应当承认，德律的技巧更聪明些。 您还想怎么样呢，阁下？我们只能尽力罢了。全世界的人不是个个都能有梅迪奇或波奇亚那种秘方的呀。 现在伯爵耸了耸肩膀回答说，让我来告诉您这种蠢事的起因好吗？那是因为在你们的戏院里，至少我可以从我所看过的几个剧做这样的判断，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人吞下一只小瓶子里的东西或吮了一下戒指，就立刻倒下死去了，五分钟以后幕落了下来，观众也就散了，他们不知道以后的事情如何，他们既没有看到那配着绶带的警官，又没有看见那带着四五个兵的武长，于是许多愚人就相信事情的确就是那个样子了。但离开法国稍远一点的地方，到阿莱普或开罗，或是只要到那不勒斯或罗马，你看到有一个人在街上经过你的身旁，那个人腰杆笔直，面带微笑，肤色红润，可是假如阿斯蒂莫斯在您身边的话，他就会说那个人在三个星期以前中了毒，一个月之内就得死了。 那么那著名的托夫纳毒水的秘密又被他们发现了，我在比罗莎听说那已经是失传的了呀。 好、哦、真的，人类有哪一样东西是永远失传了的？艺术是能够移动的，它在世界上兜了一个圈子，事物改变了他们的名字，凡夫俗子就不再跟踪他们，如此而已，但结果总是一样的。一种毒药只对一种器官发生作用，有的侵害胃，有的侵害脑，有的侵害肠。譬如说某一种毒药可以使人咳嗽，咳嗽能使肺部发炎或引起在医书上的另一种疾病，那种病本来绝不会致命，假如不让那些天真的医生用那些药物使病情变成致命的话，这些大都是些不高明的药物学家，他们随心所欲，不是把病治好了，就是把病人治死了，病人的死看来十分自然，关于他，法律是不会去过问的。这种事情是我认识的一位可怕的药物学家告诉我的，就是那可敬的阿特尔蒙长老，他住在西西里，对他的国家的这种现象曾做过深刻的研究。 这种事情很可怕，但却极其有趣， 维尔福夫人说，他听得出神，身体一动都没有动。 我想我必须承认，这些传说都是中世纪的发明吧。 是的，那是无疑的，但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却更进步了。譬如各种鼓励的方式不能使社会日趋完美，那么时间、奖励、勋章、十字章和蒙松奖章还有什么用呢？但人除非能学得像上帝那样，既能破坏又能创造，否则他绝不能称为完美。他的确知道如何去破坏，而这只是全部路程的一半而已。 那么 维尔福夫人接着说，他老是把话头拉回到他的题目上来， 近代的戏剧和传奇小说上把故事完全弄错了，凡是波奇亚、梅迪奇、洛基里斯以及后来德林克男爵所用的毒药 都是一种艺术。夫人，伯爵答道，难道你以为真正的大科学家竟会愚蠢的像常人一样吗？绝不会。 科学是有怪癖、幻想、喜欢跳跃、奔腾和试验力量的。假如我可以用这些字眼来形容他们的话，譬如举个例子来说，那位出色的阿特尔蒙长老就是我刚才对您谈起的那一位，他在这方面就做过一些神奇的试验。 真的？ 是的，我可以讲一件给您听听。他有一个极好的花园，种满了蔬菜、花草和果树。在这些蔬菜之中，他挑选那最简单的，譬如一颗椰菜。他用一种砒霜的蒸馏水浇灌这颗椰菜，一连浇了三天。到第三天，那颗椰菜开始枯萎发黄了。这时他把它割下来，在每一个人看来，它的外表都很完好，似乎是适于上餐桌的。只是阿特尔蒙长老知道他已中了毒，于是他拿了那颗椰菜到养兔子的房间里，因为阿特尔蒙长老像搜集蔬菜花果一样也搜集兔子、猫和豚鼠。好，阿特尔蒙长老找了一只兔子喂了他一片椰菜叶，于是那只兔子死了。这件事哪一位法官会来反对，或甚至暗示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哪一位检察官曾为了兔子、猫或豚鼠的被杀而控告一位生物学家呢？没有。所以于是那只兔子死了，而法律并没有加以注意。这只兔子死了以后，阿特尔蒙长老叫他的厨子把他的内脏挖出来抛在垃圾堆里，这堆垃圾上有一只母鸡，他啄食了这些内脏，于是也生起病来，第二天就死了。当他正在做临死时痉挛的挣扎时，有一只秃鹰飞过，这只秃鹰冲下来抓住了死鸡，把它带到一块岩石上，就在那儿把它的捕获品吃了。这只可怜的秃鹰自从吃了这一顿饭以后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三天以后，当它正在云端里高飞的时候，它突然觉得剧烈的晕眩，就无力地跌入到一个鱼塘里。谁都知道那些梭子鱼、鳗鱼和鲤鱼吃东西是很贪婪的，他们就把那只秃鹰大嚼了一顿。这些梭子鱼、鳗鱼和鲤鱼已第四轮中毒了。哦，假如第二天其中有一条上了您的餐桌，那么您的客人就会第五轮中毒，在八天或十天以后就会因肠胃剧痛或幽门溃烂而死。医生抛开尸体说，这个人是肝脏溃烂或伤寒致死的。 但是您所说的这种情形是一个跟着一个连贯起来的，只要略微发生一点意外，它就会被打断。当时或许并没有秃鹰飞过，或是它或许会落在鱼池以外的一百码地方。 哦，呵呵，那就是天意了。在东方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医药学家，就必须能克算阴阳，这也是要学会的。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这个时候，维尔夫夫人说：“ 但是，您所说的这种情形，是一个跟着一个连贯起来的。只要略微发生一点意外，它就会被打断。当时或许并没有秃鹰飞过，或是它或许会落在鱼池以外的100码地方。 好，呵呵，那就是天意了。在东方，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就必须能克算阴阳，这也是要学会的。威尔夫夫人现出了一种沉思的样子，可是依旧在小心地倾听。 但是砒霜是不可消除不能灭迹的呀，不论用什么方法吸收它，只要到了足能致死的分量，动物的身体里总是还能找到它的。 正是如此，基督山喊道，正是如此。我也曾这样对我那可敬的阿特尔蒙说过。他想了一想，微笑了一下，回答了我一句西西里的谚语。我相信法国也有这句谚语。我的孩子，世界不是在一天之内造成的，创造世界需要7天呢。星期天再来吧。到下一个星期天，我当真又去找他。这一次，他不用砒霜浇灌他的椰菜了，而是用一种盐基型的溶液来浇灌，其中含有马钱素，就是学名为番木鳖碱精的那种东西。现在，那椰菜在表面上可毫无病态了，而那兔子也一点不怀疑了。可是5分钟以后，那只兔子死了。即啄食兔子，第二天也死了。我们就是秃鹰，我们抛开那只鸡，而这一次一切特殊的病症都不见了，只有一些普通的病症。任何器官都没有特殊的行迹，只有神经系统呈是一种兴奋的现象，一种脑充血。那只鸡不是被毒死的，而是中风死的。鸡中风，我相信是一种很稀奇的病，但这种病在人却非常普通。威尔夫夫人似乎越来越沉思了。 幸而这种东西只有药物学家才能配制成，因为不然的话，真的，世界上这一半人可要把那一半人全都毒死了。 好，药物学家和对药物学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配置。基督山随随便便地说。 可是， 威尔夫夫人说， 他在拼命挣扎，想摆脱他心里的念头。 不论手段多么高明，犯罪总是犯罪，即使能避免人类的查究，也逃不过上帝的眼睛。在良心问题上，东方人比我们强，他们深谋远虑地在他们的信仰里取消了地狱，那就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 真的，夫人，像您这样头脑纯洁的人一定会发生这种迟疑，但这种迟疑很容易向坚强的理智屈服。您知道卢梭曾说，一万五千法里外伸一伸手指尖，满大人就被杀死了。这一句怪话最能表示人类思想上恶劣的一面。人的一生就是在做这种事情上消磨的，老是想着这种事情，他的智力就在这些梦想中干涸了。您找不到多少人会残忍地把一把小刀子插进一个同类人的心里，或是为了把它从地球上抹掉，而是用我们刚才所谈的那种大量的砒霜。这种事情的确是超出常理之外的，是由于怪癖或愚蠢要做这样的事情。血温一定要高达36度，脉搏至少要到90，而情绪也会兴奋地超出一般的限度。但假如像我们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一样，把那两个字换成字面比较温和的同义语，你只是除掉一个人。假如你不是犯卑鄙的暗杀罪，而只是除掉一个挡在你路上的人，不必用暴力，不必心惊肉跳，不会产生痛苦，使牺牲者大受折磨。假如不流血，没有呻吟，没有痉挛般的挣扎，总之没有那种立刻发生的可怕情形，那么你就可以逃过人类的法律，因为法律只对你说不要扰乱社会。这种事情在东方诸国就是这样的，那儿的人天性庄重冷静，在考虑一件事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们对于时间就极不注意了。 可是良心还是要痛苦的呀。 维尔福夫人用一种激动的声音说，胸口里闷着一口气，可是喘不出来。是的，基督山答道，是的，幸而还有良心，要是没有他的话，我们将痛苦到什么地步啊？在每一个需要努力的行动以后，总是良心来拯救我们，他供给我们1000个自卫自解的理由。对于这些理由，唯一的裁判者就是我们自己。但是不论这些理由对于催人安眠能产生多妙的作用，到了法庭面前却很少能救我们自己的性命。譬如说，理查三世在害死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孩子以后，他的良心就对他起了极妙的作用。的确，他可以说，这两个孩子是一个残忍嗜杀的国王生的，他们已承袭了他们父亲的恶习，这一点只有我能从他们幼年时的习性上察觉出来。我要促进英国人民的幸福，这两个孩子是我路上的障碍，因为他们无疑会伤害英国人民。当麦克白夫人为他的儿子，不管莎士比亚如何说，绝不是为她的丈夫设法弄到一个王位的时候，也就是她的良心安慰了她。啊，母爱是一项大美德，一个强烈的动机，这样的强烈以致它可以使人做许多事情而心中坦然无愧。所以在邓肯死后，麦克白夫人失掉了良心的慰藉，就万分痛苦了。这一篇话，伯爵是以他所特有的那种讽刺而又很率真的口吻讲出来的。维尔福夫人贪婪地倾听着这些令人胆寒的格言和可怕的怪论。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说， 您知不知道，伯爵阁下，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辩论家，而且是戴着一副多少有点不调和的眼镜来观察这个世界的。 那么，这是否是因为您是从蒸馏器和干锅上来研究人类的呢？因为您总是正确的，您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药物学家。您用来医我儿子的那种仙丹，几乎立刻就把他救活了。 好，别信任那种药，夫人，那种药一滴足可救活一个垂死的孩子，但三滴就会使血液冲进他的肺里，使胸部发生最猛烈的牵动，六滴就会使他呼吸终止，产生比他原来更严重的晕厥，十滴就会断送了他。您知道，夫人，当他那样率真的去弄那些药瓶的时候，我是怎么突然的把他推开了。 那么他真是这样可怕的一种毒药吗？ 哦，不，首先我们得同意毒药这两个字是不存在的，因为最猛烈的毒药在制造的时候原是做药用的，只要能按照它的用法，它就是一种有益的良药。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的朋友，就是那位可敬的阿特尔蒙长老所配置的一种妙药，用法也是他教我的。 哦，它一定是一种极妙了的镇定剂了。 药力是十分靠得住的，夫人，这是您见过的了。伯爵答道，我常常用它，用得极其小心。好，当然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他微笑着加上最后这一句。 那是一定的， 维尔福夫人用同样的口吻回答。 至于我，我是这样的神经质，这样容易晕眩，我生怕有一天会晕过去闷死。我倒很想请阿特尔蒙医生替我发明一种可以使我呼吸自由和镇静神经的药，但这种东西在法国很难找到，而您那位长老又不见得肯为了我到巴黎来跑一趟，所以目前我只能继续用布兰克先生的镇定剂。啊，薄荷精和霍夫曼药水也是我爱用的药，这几支就是特意为我制造的药锭，它们的药性都是加倍强烈的。 基督山伯爵打开了威尔夫夫人递给他的那只玳瑁盒子，嗅了嗅那些药锭的气味，脸上的神态表示他虽然是一个业余药剂师，但却完全懂得这些药的成分，他们的确很精致，他说，只是他们必须吞下去才能生效，而一个快要晕倒的人对于这一步骤却常常无法完成，所以我还是宁愿用我自己的那种特效药。 当然了，我也想用那种药，因为我已经见过它的效力了。哦，当然那是一种秘密，我绝不会这样冒失的向你要来用的。 但是我，基督山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我愿意殷勤地送给您。 哦，阁下， 只是要记得一点，少量是良药，大量是毒药，一滴可以救命，这是您亲眼目睹过的，五六滴却不可避免的会致死。尤其可怕的是，因为把它倒进一杯酒里面以后，它丝毫不会影响酒的气味。但我不再多说了，夫人，这真像是我在劝您了。时钟敲响6:30，仆人通报有一位太太来访，是维尔夫夫人的一位朋友，她是来和她一起吃饭的。 假如我曾有幸见过您3-4次了，伯爵阁下，而不只是第二次，假如我有幸是您的朋友，而不仅仅只是受您的恩惠，那我就要坚持留您吃饭，而不致使我第一次开口就遭到拒绝。 啊，万分感谢，夫人，基督山伯爵答道，但是我有一个不能失信的约会，我答应陪一位相识的希腊公主到皇家戏院去，她从来没有看过你们那种富丽堂皇的歌剧，要我陪她去见识见识。 那么，再会，先生，别忘了我的药方。 哦，说实话，夫人，要忘掉那个药方，我就必须先忘掉我和您这段整1小时的谈话，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基督山伯爵鞠了一躬，离开了那座房子。维尔夫夫人依旧沉溺在思索里。 他这个人奇怪极了，依我看，他本人就是那个他所说的阿特尔吗？ 对于基督山伯爵，这场谈话的结果已经超过他最高的希望，好得很。他在回去的路上说，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壤，我确信种子不会撒到荒地上。第二天早晨，他信守诺言，把对方想要的药方送了去。和人约定要去看戏这个借口倒是很能令人相信的，因为碰巧那天晚上的皇家戏院比平时更富于号召力，胜了一场大病以后的利凡塞重上舞台，扮演波托兰一角。而像往常一样，只要宣布开演，当红作曲家最受崇拜的作品就可以吸引大批观众，包括巴黎上流社会的精华在内。像大多数有钱有地位的青年人一样，阿尔佩马瑟夫在正厅前座有一个位子，而且他至少一定可以在十多个熟人的大包厢里找一个座位。此外，他还有权可以进狮子包厢。夏多勒诺也买了一张前座的票，座位就在阿尔佩的旁边，而波响凭着他那报馆编辑的资格，是可以在戏院里无限制地满场飞的。那天晚上，部长的包厢碰巧交给吕显·迪布雷去自由支配，迪布雷就把他送给了马斯夫伯爵。马斯夫伯爵因为梅西迪斯不肯去，就转赠给了邓格拉斯，并暗示说，假如他们接受了那个包厢，他那天晚上或许会带来男爵夫人及他的女儿一同管剧的。邓格拉斯夫人和小姐接到这项赠送是太高兴了，做梦也想不到要谢绝。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一位百万富翁更乐于接受一个不花钱的戏院包厢了。但是邓格拉斯宣称，他的政治主张和他作为一个反对派议员的地位不允许他使用部长的包厢，所以男爵夫人就写了一个条子给吕西安·迪布雷，吩咐他来拜访他们，因为他不能单独带欧奇尼上戏院去。的确，假如这两个女人不带一个护送者到戏院里去，社会上就会加以恶意的曲解。但要是邓格拉斯小姐跟着她的母亲和她母亲的情人上戏院，社会上就无懈可击了。我们对于社会上的事情是只能随众同俗的。幕起的时候像往常一样几乎是一座空戏院，这也是巴黎上流社会的荒唐风气之一，戏不开始是绝不肯在戏院里出现的，所以第一幕的演出通常是丝毫无人注意的。一到场的观众都忙着观察新到的看客，而那开门关门的闹声再加上谈话的嗡嗡声，简直使人无法再听到一些别的东西。瞧，当第一排的一个包厢的门打开的时候，阿尔佩说，季伯爵夫人来了。请问她是谁呀？夏德罗诺问道。哦，伯爵，这句话问得太不可原谅了，你问我季伯爵夫人是谁？啊，的确，夏德罗诺答道，我现在记起了，你那位可爱的威尼斯人是不是？就是他。这时伯爵夫人已经看到了阿尔佩，并用一个微笑回答他的敬礼。看来你像认识他呀，夏德罗诺说。是的，是弗兰士在罗马把我介绍给他的，阿尔佩说。好，那么你愿不愿意在巴黎为我做那件他在罗马为你做的事呢？乐意之至。不要说话，观众喊道。这表示一部分观众很享受那时从舞台上或乐队座里发送出来的美妙的音乐，但那种表示对这两个青年人来说并没有发生效力， 他们继续谈话，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似的。马尔斯跑马场的赛马，伯爵夫人去看了吗？夏多勒诺问。 今天？ 是的。 糟糕， 我简直忘记赛马了。 你打赌了没有？ 哦，小数目，50个路易。 哪一匹得胜的？ 诺提鲁斯，我就是赌的他。 一共有3场赛马，是不是？ 是的。骑士俱乐部送了一个锦标，一只金杯。你知道，那一场赛马发生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 什么事？ 不要讲话！ 爱音乐的那一部分观众又怒吼了。 哎，那锦标赛竟是被大家完全不知道的一匹马和一个骑师得去了。 嗯，有这样的事儿？ 一点不假。哎，谁都没有注意到。参加了赛马的一匹名叫凡巴的马和一个名叫加布的骑师，突然的出发地点来了一匹走流马和一个像你拳头差不多大的骑师。嘿，他们呢至少得塞了20磅重的铅丸到那个小骑师的口袋里才能使他够分量。但是虽然如此，他还是超出了和他竞赛的阿利尔和巴布。哎，至少整整的超出了3个马身呢。 哎，那后来有没有找出那匹马和那个骑师是属于谁的？ 没有。 哎，你说那匹马在报名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叫 凡巴。 凡巴？ 阿尔佩答道。那么我的消息就比你灵通了。 嗯，我知道那匹马的主人是谁。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